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外面生死一瞬，里面片刻安宁。杨春和英慧守两人不明所以又惊异的目光在凌月二人身上游移不去，但凌叔全然无暇顾忌，他的目光依旧凝视着月定堂。 那你身上的血 都是别人的？ 也没伤口？ 有些都是外伤，不妨事。 月长官，刚才好玩吗？ 还行，也不能算好玩，我刚才的确疼得没力气说话，你又一直在说，我也不好打断你，这不是找到空隙就赶紧给你解释清楚了吗？现在我们先找到路出去，其余的回头我再好好向你赔罪，成吗？ 虽然月定堂的语气足够诚恳，但林叔总觉得那语气里多有笑意，仔细看了又看，月定堂脸上又是全然无辜。林叔在内心冷笑，从他手里夺过枪，腾地起身大步走向外面，准备把将月定堂另一条腿也打折的熊熊怒火全部发泄在不知名的倒霉鬼上。沈仁杰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他始终在温暖的海水里沉沉浮浮，脑袋和上半身浮于水面，下半身在水里泡着。说是海水，更像是温泉，可还有夕阳的余晖照在水面上，融融如月，比在母亲怀里还要舒适。沈仁杰闭上眼睛，根本不想挪动一根手指，但阳光渐渐有些过于猛烈了，刺得眼皮发疼。沈仁杰皱起眉头，忍了片刻，阳光亮得透过眼皮也能照进来，已经不是夕阳，而是大中午的太阳了。沈仁杰气冲冲睁开眼睛，心说怎么做个梦都不安生，但他的神色很快就变为惊讶、震惊乃至极度的震撼。金黄色，满眼的金黄色，但不是阳光，而是黄金。 哇，这么多黄金啊！发财了，我要发财了！ 金灿灿的黄金满眼都是，各种形状，金条、圆饼，甚至还有马蹄金。沈仁杰根本没顾得上去仔细辨认，他做梦似的怔怔半晌，拿起手边一块，张嘴咬下，硬中带软，是黄金的口感没错。沈仁杰眉开眼笑，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黄金，别说他了，全上海最有钱有势的大佬估计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黄金。他从最底层爬上来，做梦都想多挣点钱，现在简直就是人生终极梦想突然实现。沈仁杰满心欢喜，不知如何是好，只想在这黄金之海里尽情扑腾，再也不愿意起来。这么多黄金就在身下，他翻来滚去，怀里抱着，居然也不觉得硌得慌。沈仁杰翻滚累了，心满意足躺在黄金上面，开始畅想未来。首先要买个大房子，他现在的房子太小了，一家三口挤不下，夜晚想办点事儿都不方便。如果能有钱，他一定要买个两进院子，有厢房的，主人房一定要大，要宽敞，再买上几个下人。他老婆一直抱怨家里的活儿太多，没人帮忙分担，那这些也就不用再听他絮叨了。还有孩子上学的事情，有了钱总可以找找门路，去个好学校。等等，什么他，什么孩子，他是谁啊？沈仁杰想了一会儿，想不起这些人的名字，就懒得再想，宣告放弃了。他眯起眼，又翻了个身，把脸彻底埋进黄金屋里。黄金的味道是什么样的，沈仁杰以前没闻过，他觉得是蜂蜜的甜，是刚烤出炉的烧饼热腾腾的香，是春天花苞里娇嫩欲滴的鲜美扑鼻，但好像不是，居然是一种微微腥臭的味道。沈仁杰皱起眉头，将脸稍稍抬起一些， 又不舍得离开这些黄金太远，不由面露纠结。黄金怎么会是这个味道？明明应该是集人间一切美好的，这怎么闻都像是菜市场里放了几天的死鱼，不，比死鱼还要难闻，就像是尸体。沈仁杰悚然一惊，感觉自己好像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忘记了什么呢？不能细想，一细想脑袋就开始发疼，他不禁捂住了额头，想要驱赶脑海里的阴影。 走开，走开！ 他只需要快乐，有了这些黄金，他以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什么不能唾手可得。就连职位，他想继续升迁，大可以用黄金疏通门路，一路当敲门砖，敲开一扇扇门，说不定以后还能升入董事局，当有史以来的华人董事呢。那这样一来，他可要风风光光，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老家镇长肯定哭着求着想要给他立牌坊。前清时候可只有进士和烈女能获此殊荣，他是工部局华董，也不比前清进士差了吧，想想就觉得扬眉吐气。以前那帮子在他面前趾高气扬的洋人和二鬼子，到时候还得在他面前点头哈腰，而自己肯定连一个眼神都不会给的。还有家里的婆娘，平时那么凶，这时候就该好好给他看看颜色了，让他知道家里到底谁做主。婆娘，他的婆娘叫什么？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沈仁杰皱起眉头，只觉得那股腥臭味越来越重，已经到了没法忽视的地步。为什么黄金是这种味道？要是更香一点，甜一点该多好。脑袋嗡嗡的，像是有人在对他说话，又隔了一层，朦朦胧胧，忽远忽近，听不清楚。沈仁杰想伸手去掏耳朵，却发现胳膊好像被压住，重得抬不起来。扭头一看，压住胳膊的竟也不是黄金了，而是沉甸甸的石头。他大吃一惊，在左右四顾，发现不知何时，这些璀璨夺目的黄金正在逐渐失去光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暗淡发灰粗糙，形状也从原来的金条和金元宝变成一个个不规则形状。这哪里是黄金，分明是石头。沈仁杰脑海里那根弦嗡的一下崩断，他好似被人狠狠从背后推了一把，一下从迷雾里走出幻境，回到现实。再定睛一看，哪里有什么黄金石头，四周满是人声鼎沸，鲜血淋漓。他被推搡着在人潮里来来去去，起起伏伏，身上衣衫褴褛，连鞋子掉了一只都不知道，就像一只随波浮沉的破布袋，在众多只手脚蹂躏中行将损毁。他这才发现自己脚底下踩着软绵绵的东西，怀里又抱着半硬半软的长条物事，低头不由魂飞魄散。原来脚下是尸体，怀里是胳膊。这条断了的胳膊不知道死了多久，已经软中带硬，开始腐烂发臭。难怪他刚刚一直闻见腥臭味，原来是从此处传出。更恐怖的是，他好像居然还当成黄金去咬。沈仁杰不敢再细想下去了，一想就觉得毛骨悚然，恨不能魂体分离，飞往九霄云外。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浑浑噩噩了多久，明明记忆停顿在去青龙山庄的路上，怎么转眼就出现在死人堆里？四周俱是有人在厮杀，有枪响，也有刀斧横飞。沈仁杰根本分不清是敌是友，也不知道林叔他们在何处，只好忍着恶心，尽可能把自己藏在死人里头，缩成一只鹌鹑，万事不知，希望那些杀红了眼的人不要发现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忙里偷闲，沈仁杰的脑子高速运转，他感觉自己像是中了某种邪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梦游状态，根本清醒不过来。耳边听着周围的厮杀和暴乱动静，再想想自己刚才在梦里啃黄金的情景，沈仁杰不由得一阵后怕。如果没有及时苏醒过来，他现在的下场就是在场众多尸体里的其中一具了。挡在他身前的尸体不像是刚死的， 沈仁杰忍着恶心仔细摸索，发现尸体有些发硬，说明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两条腿也不见了，切割处整整齐齐，也不流血，说明肯定是有人刻意为之。是谁这么变态，人死了还不放过，非要割上这两刀？还有，现在这里的动乱，是不是也说明青龙山庄内部出了问题，他们自己人跟自己人杀起来了？想到此处，沈仁杰对自己逃离此地生出一丝希望。下一秒，他的腰肋被狠狠一撞，沈仁杰下意识发出惨叫，手里的尸体也掉了出去。他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提着刀朝他砍过来，沈仁杰哀嚎出声，已经预见自己的脑壳被劈为两半的情形，刀锋闪闪发亮，赫赫落下。他甚至能听见刀在空气里快速划过的声音，快且凌厉。 我不想死啊！ 刀至半空，对方手一松，居然当啷落下，人也随之倒下。沈仁杰惊叫出声，喜极而泣。 刘叔， 话刚出口，他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就像被捏住脖子的鸡一样尖细哽咽，差点都听不出来了。他看到林叔一手持枪，一手拿刀，犹如天神降临，遇魔杀魔，遇鬼杀鬼，在人潮之中以一枪一刀所向披靡，生生开出一条血路。那些想要攻击他的，尤其是穿着黑色罩袍一看就见不得光的黑衣人，个个都被他斩于手下。子弹打光了，手里的刀就伸出去，直接捅在向他扑来的黑衣人身上，再用力一推到底，借着片刻功夫单手换弹夹，在眼睛不眨，将左右两边正欲朝他攻击的敌人一边一枪打翻。趁着震慑住其他人的功夫，一手抓起还在发愣的沈仁杰，让他免于被乱刀砍死在原地。沈仁杰呜呜出声，主动躲在林叔背后，跟着他一路前行。 林哥，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 找青龙会的会首。 说要找又谈何容易，除了清醒过来逃离的，还有准备趁机叛出青龙会的。那些人个个都是黑袍头罩遮盖得严严实实，花白头发只要把自己往这身衣服里一套，趁乱逃出去，谁又能认得出来？但林叔始终觉得花白头发就隐藏在人群之中，根本不会走远，因为就在不久之前，对方还跟自己交锋过一回，如果不是亲自动手，绝不会有那样逼真恐怖的幻境，机遇置林叔于死地。林叔希望把花白头发找出来，一举解决这个麻烦，一劳永逸，这才是他们此行真正的目的。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